places are all over the place. You know, four hours. I'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I'm a我们把这一张网收回来，收集的三干每层之多，每层还是五级的每层，五两的分析每层啊，把我一个主干，那么三干之三，你们自己有每层，那另外那个三干三有每层呢？我们在香港好奇啊，大家都知道啊，咁啊铜锣湾呢个灵岩山嗰个地方咧，咁啊有呢个小山仔嘅，咁啊政府又做乜开马路，咪做乜建筑又黄，咁咧佢就将嗰个山仔咧，咁啊就封咗佢，嗱咁呢个山仔就实实上上啦，咁啊当佢铲嗰个山啊，封呢个山嘅时候，咁啊铲就铲落去啦，你话系变成咧？细细好似鱼粉咁嘅，你有一个微尘啦，你有一个灰尘啦，所以话呢个山仔散咗，散咗啦，咁你都变成啦，嗰啲灰尘嗰啲微尘嘅喎，嗱我哋亦都可以喺嗰啲地盘起房屋嘅地盘睇啊，如果唔落雨啊，你人喺水喉水泄下去啦，咁即系每个地盘咧都系嗰啲灰尘咧，即系落。飞去咁啊！特别咧，咁嘅空气系闷热嘅，咁呢个就系咧，系散咗嗰个地方嗰啲小山，咁啊变成咗好多嗰啲微细嘅灰尘。嗱，咁啊现在我哋可以向大之广之嚟讲咧，讲世界啦，唔好讲呢个小山仔。嗱，咁啊世界将佢散咗、分散咗、铲咗啦。咁即系每处都系微尘啦，咁啊，当然世界散咗，然后都有少少啊，一点点啊，嗰啲微细嘅微尘，咁啊，说明呢个微尘就无自性啦，因为世界散咗啦，然后先至有小微尘，都系属于呢个因缘所生化啦，但系缘生无性啊，两体分别。所以咧，微尘空过，咁啊，众多微尘越多空啊，咁啊，众多微尘空过，说明嗰啲微尘系圆无实性，所以就被人以为是真微尘啊。咁啊，智慧微尘咧，咁啊，以呢个世俗眼光嚟讲咧，佢点样个名？佢啲啱啱选咗个夫人啊嘛，所以我哋叫佢做微尘。如果是生命的人，其实本体呢，也都是性空啊，也都是因缘所生化，只不过假名呢，叫做做微尘而已。不如来出世间，是真世间，是明世间。那这么说明这个暗性，所谓微尘呢，本体性空。所做的这个世界呢，那么也都是空，这个点解就成为世界呢？成为这个小山的大山呢？成为来很多的这些天的名城啊，那么积聚埋而不散呢？那么积得高高，那么就是一个山咯。那么上文中那些那个名城，本来正空啊，那么就能成的名城，已经成空了。所成呢个世界啊，又喺又难唔开嘛？所以世界就叫做真世界啊，因为未尘黑，然后先至有呢个世界。所以世界系无自性啊，但系因缘生化，本体亦系空寂，无有实相，所以叫做真世界。 上的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所谓是微尘，是世界，属于所谓灵即灵性，是即非即呢个事实，即所谓即是灵，如无灵是灵。那咁我发出多嘢，本来咧就系灵啊，呢个空理系破碎一切嘅执着。那咁呢个空理咧，系属于呢个真空啊，就对象系呢个幻空，只系离开一切种种唔同嘅差别之上啊，就可以见到咧呢个平等嘅多嘢实相。不知对象唔需要啊，你幻想一切相，然后先至见空。咁如果你幻一切相啊，然后你点样嚟咧？就变成相外取空啊，就唔系呢个多嘢嘅真空啊。所以古德讲啊，佢话山河合大地啊，佢就全部发扬光，嗰个和尚。佢可能呢个山河大地，而佢呢个发扬之身，佢即在呢个山河大地之中啊，就系、是、清净呢个发扬身啊。所以越圆越中第二点啊，同埋非空王，咁啊同佛讲嘢啊，咁啊讲到自己啊，佢感觉啊。我让我开车做小孩子的时候，要做好条件啊，小孩子啊嘛，出咗啲意外啊，正常嚟讲咧，小孩子应该系健康，应该系健壮。佢话慢慢到十岁，唔当然等至两三岁啊，四五岁嘅时候咧，系老咗几岁啊，即系衰老咗几岁噶啦。嗱，即系五十岁。我当然望翻转头，俾你十岁嘅时候咧，亦都创造咗十年啦。而是以三十岁望翻二十岁，咁咪创造咗好多。嗱，三十岁望三十岁，五十岁望四十岁啊，六十岁望五十岁，你话系唔系十年？十年咁啊，创造咗咧？后来佢自己再微细分析一下，唔单系十年，十年一变啊！佢话过月咧即仓老啲啦，啊七月系佢六月仓老咗一个月啦。佢话唔单过月变啊，其实日日都变啊，连今日系比昨日啊老咗一噶啦，呢个无可否认啊！佢话唔单过日变啊，佢话时时变啊，同埋呢个钟头就比对上嗰个钟头老咗。一个钟头，佢又唔单止时变啊，而且秒秒变啊，差和转变啊，咁啊说到真系好伤心啊！咁啊人总会死咯，人总会有生，有生就总会有灭啦。所以后来佛祖讲啦，佢话你唔好净系讲你呢个身咧系生灭灭。佢话你冇唔了解啊，呢个生灭之身，两件就包有个所谓不生不灭嘅法身咧，所以佛祖就开示佢啊，我哋呢个不生不灭嘅法身，唔系呢个念头，亦唔系从我之外啊，就系响你呢个生灭灭嘅肉体之中。是话生生与死嘅肉体之中咧，就有呢个生生生灭嘅本性。咁啊，说明咧，人人都有本体啊，人人都有佛性，佛性系本性，系多个现性，只不过系咁啊，不生灭的变成生灭啊。若是我哋两件咧，生生灭灭，就系呢个不生 发现啊，是对咧唔系向外面头，所以话三河大地咧，处处都化阳山啊。面上话讲个欲脱开呢个三河大地咧，然后先至显呢个化阳山。所以古德又讲，佢话若人不得心啊，喺大地无寸土啊，所以话大地寸土乃至个人生。都不过是为咗自性而玩起的，若是我哋真真正正能够打呢个自性响起之时，就先至有呢个山河大地寸土人心可得啦。所以古德又讲啦，什么三色都未非清净心啦，所以自尘间未曾修真。就是啦，凌晨就是世界啦，所谓虽然是说为非微尘非世界，其实整体呢我们一就说它是清净实相，所以说事明呢是凌晨，所以事明呢是世界。不说菩提依依云何，我可以三十以上见如来佛，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以上得见我，我如果如来说三十以上即是非常是三十以上，咁上一段经文就系说呢个依相离相啊，前一段经文咧就说呢个相相离相啊，嗱呢个嘅相相咧就系我哋每一个人咧随住自己嘅业障啊，相得我哋眼前呢一个火最新嘅物体，咁就名为咧叫做相相。嗱其中咧当然要留意每一个人所作嘅呢个。咁因此所感覺嗰度咧，咁啊會都係唔同。嗱，咁啊業之中係有結業，咁啊業都有正業啊。嗱，我唔好講啦，我不過都係人。你冇理由話我只貓係走嚟出生，你哋豬卵亦都冇理由話我咧係個貓係個狗。如果大家都係一種人，咁啊就正業啦。啊，相同咧，都系做呢个人嘅罪孽，感到呢个人生。嗱，咁啊，呢个变异咧，嗱，最初嘅大家都系人，有啲人话个个都系一样啊，有啲人丑女即系好样，有男有女啦，有啲人一世女嘅，有啲人成日咩嘢都，有啲人有钱啊，不过要洗都洗唔着，只系不着面啊，有啲咧都系上紧餐食咁嘅房间啊。所以是著下一年的年齡，那麼這個地方不同，但我一定所做這個作業不同，所以感覺到的年齡都是不同，那麼年齡就是不同。那麼現在說這個正正人生呢，那麼屬於啊，我們大家都是得到這個人生，由於每一個人都是做的所有的人的業力啊，所以感到這個火最深呢，那麼要幫人做生啊。但是如果用這個業力所感到火最深呢，就有彼此不同啊。所以此刻的好朋友依然我啊，可以三十以上見如來佛，那麼這個三十以上呢，大佛呢是應身佛，你與我們不同的咯，我們是這個肉體佛呢就不對了，這個三十以上的應身，那麼我們就沒有這個三十以上，那麼這個肌肉就不同的咯。那今天佛的三十以上，那麼肉體不是平白得來的，就是由這個肌肉完成了以这个众众之身，所以与我们九十世众生不同，亦都接触的方面呢，要逐一发觉，即是做一百件好事啊，做一百件好事，收一百种福，然后先至成一个相啊。咁呢个三十五呢，要收几多个福呢？咁啊，当然亦都唔系容易啊。 所有人出现像我一样啊，这么感动那个三十二上四千和整个中国的人生啊，把那个三十二上全部和头等的名字再等一下呢，什么江山这个做房，这个做塔乱配下来，这个把这个有这个做房来呢不要配我，那么我这个做房来呢还挺好的呀，把这个那么江山的弯弯的地方呢就是那么回来，那么是吧，这个做房来呢还挺的，那么我这个看到呢咱们老家呢没有啊，跟老家进去了上门去了文学楼板，咱们走走这三百里台湾呢这么能把它记住了吗，这还可以的，咱们再从头人你要再怎么讲呢，你把我这三这个四行乱景象是这个大夫说了两你手机的事，咱们楼上这大头上咱们两手的拳头呢这多多那个石头哥的事，那咱们后期慢几个生死马蹄上我的力量呢就是无缘手了都没生死的马蹄啊，那个晚上就要生死的马蹄了，那咱们继续走那个晚年王呢根本的河南文革呢要生死的马蹄，那么你这个马蹄呢我在意这个马蹄啊那个人的血色都给我一点，还有你那个木马呢冲突要大，那等你行走啊我就等我这个好一点了，那个好一点的这个木马要大就能够啊，那么在你的木马行走一点了，咱们那个人的衣服呢咱们应该是先好一点啊，再来擦去的了，我们说这时候你们都在这哪很多人啊真的不哪其实你是哪你在呢，那个人的衣服嘛应该要很紧头的，那咱们要后期慢几样等来了清理这本章，那么这个统筹工作呢那么一层呢你要上上一层呢还大一点上，那咱们社会上进来咱们请人呢一定要留开所有人先进党呢和人的雷人，所以党呢满头的时候呢何以何以上上一层进入了自己，那么社会上进来呢你才好了呀，可是你的大手和不可以上上一层不进入了顶改呢，那么正在很没有发生呢很有些人啊，所以就只能改说各国一国把皇帝上场一下啊第一了啦，所以记得把所有的上场一下呢还是那个用上场还用上一个上场一下把你们要发生啊没外机的那个发生一个经典把皇帝修炼地呢在一个上场一下在那个发生之中呢他说很遥远的意义，所以啊你们上场一下那他们用心之间要做不行走啊，那上总统的是这个做你那个用心的上场一下呢从用心的上场一下还是不行走，那么发生之中呢还是属于那个机缘在你，所以那个发生在有些人啊他会上场一下不行走啊，那么要分歧呢我比较可以能上啊，这几个大人几个三大人三几个人几个人的能上每人发出正确发现正确以及个人正个人二七五万五万万我们今年呢所以那个半段个人内宣布还去台北旅游去来，他们心里个人很有些人呢提的个人都有自己办，但是我的几个人有些人的状况 经济有三十以上啊，经济有呢个大嘅世界，呢个世界六层啦。嗱，咁我哋上天子嘅第十三层嘅文字啊，所谓无上之欲，佢所讲嘅所谓多嘢无上咁用处啊，系圆而且圆，系圆而且圆啊，因为无上无处之故，咁啊究竟空性系真相可证，系真明可明，真思路。能够通达，真言处之可及，即是圆外有无量咁圆自在啊！亦都说唔到，咁啊点？咁啊有知音做圆圆啊！所以我哋修行人最紧要第一步就系要开悟啊！若是我哋第一步嘅开悟功夫都未曾做得到啊，你就点可以？行不到，慢不三步，就算转弯都行不到。所以我哋第一步就要开悟，那我哋点样可以开悟？咁啊，真正嘅慢悟方法，如果俾个机会，要点转过嚟？呢啲就系完全啊，系一种科学真空嘅理论。那咁啊，最后咧，唔单系天赚钱啦，咁啊，连科学一份，要得到内心啊，要得不可得啊。那天发烧多，明天呢个医病而到，那治药因药果，那医到之中大嘅超级世界，细嘅如同呢个微尘，最呢个正道之中最明显嘅药果而来嘅三十以上啊，现在了达呢个多元人生无处之处，所以微尘人生微尘世界。真世界啊，面上亦真是面上，所谓以正界空。咁啊，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那不过曾经将自己的开道众生啊，其实是业因无所住，是业有空，系咪所以空性不起而住不动啊？由一切空性，所以无上可有，亦因无难可住。所以向行以心灵上师啊，仍然系求上前功啊，呢个圣具所得咧嘅功德，咁啊越以此功咧，我总唔能相信你啊，越以此此功咧，系得意系来得功德殊胜啊，系真是心灵上师之福咧，可以得之良啊。因为心灵上之不足，咁啊虽然系多，但系始终都有障。若是能够一念之间，如果能够与呢个多用灵相互用相应啊，就能够永远超越灭绝嘅生死痛苦，而得到解脱自在。所以前经啊，就尽始终嘅功德咧。大圣道啊，以长啊，亦都胜过以呢个生命嚟嘅上师嘅功德。咁啊，相传咁啊，有一个泛民政府，相信大家读过古文咧，就识得呢个人噶啦。咁啊，有一次咧，佢嘅母亲出世啦，要有一晚啊，佢母亲就托梦俾佢，咁啊，要佢啦。即係好似通常嚟講話打齋做功德嚟到超度佢啦，咁啊泛民政府好大孝子，即係母親都唔在啦，就更加托夢俾自己嚟做功德，咁啊當然照做啦。 整个整个汤你的话就是那种鱼你的喜欢的东西呢那么每次煤炭的总监那么切走这个煤炭他们在整个展的那每次两百年这个煤炭的压力在好猛神头啊所以呢因为这个老医啊到了今年一样的大事这个老医的那个冷战啊他们有一个车架的可以说我说今年不断光这个有人读的这个美景呢还去这个人还不去他们可以说不用读他要找人切走的我啊你到了四大个才一见啊这个就证明我上去能送啊哎呀你问过来呢你等那个女人留你呢和社会姐啊我是整经正在女儿整经我的发现你们放弃那个发明真正的发现没有呢他们还有一个家里还有呢他们发现了家里有他们想把社会姐的发现真是你们社会自己可以想一个小满足了高级的低的国家你们真的是你们一上光棍找一个医生我们流畅症以后我们那越整个病人的病当中病人的人这就是多少人我们怎么知道是多少人的人呢人家不用忙了我们大家整个人的法师在这里就有这么专门真正还有个大病人了嘛人家有了你就不用把你们这个人病人的病人那么人家是哪里人家全部整个人整群做人家吗为什么要整群人的病人他们大家们真正的忙了他们是为什么人家有病人就存在的血膜嘛让你们要做这个红队呢不好打架呢所以你要红队呢要几年呢你的脸呢我的脸呢我的脸呢我的脸呢他们咬得好我的脸呢他们还是没有的人呢你有什么病呢那到底啊可以让我们拿得到我们要把你们的去带呢可以说来说说我们不见得到很多啊平台可以让我们不见得到东西怎么还要累那么他就有什么病吗可以我要跟你怎么可以让你让整个病呢可以我翻满真正的老人行政能力上啊可以我整个翻的体重的理论我的手的那个站起来所以我自己怎么样我的翻的体重已经站起来了所以才喊的那边呢我是没怎么样那么翻的这一天里呢我的手的没看到的人呢他有嘛所以我给他的成绩呢那么说你那个法师呢开好怎么样我们那个大师呢那个真是大刀啊抹抹不可能哎呀怎么抹真抹这个抹啊抹抹不可能咱们不要了他们大法门真的是真的精准大师啊你真的有几个人要等着走到所以你肯定当官兵啊找他们亲手的几个的上楼没一家遇到这个圣境选郎中你说的最急的大师啊抹抹抹啊抹啊可以有你一脉靠口什么来了后那么精湛靠口什么来了后啊所以你们的法器呢就是发展一呢那么这个神器呢叫你自己来了那么有这个呢还叫一个没通者可能怎么有人呢还真的是想呢发展你那么去干了那么神器呢你刚刚说呢就是亲你走回来了那么找好了发展整个呢找好了那叫什么一个当没有人呢找什么方不能摸摸心口那心口呢来唱心打的耳朵咱们找这个心口啊咱们这个大的耳朵啊不能摸摸心口呢在中医呢那么不能用嘴巴那么气口和这个煤炭一个人还是银钢钢的那咱们有多少心口 呢，我们现在呢，或者呢，我们台湾民间移民还好用的设备，我们或者呢，全部里面的任何的设备，我们现在一下，我们现在呢，任何的设备，也都是同样的政策啊，我们就不允许收取这种更多的，所以你花你的收取。你花你的东西啊，在送医啊，你这个床啊，那是把他们你送你的东西，我整个血脏啊，还有血管啊，这样的床啊，都是机能的呢，很难去造回去，也都有你们老平常的人。要去做更高级，这个更高级的在我们中国的大城市，能够修理掉，平凡的呀，你不是出世界的呢，我们所以始终的重启动的正当呢，就是正义的一路的传闻，大气的一路的三年呢，这个都是所以香港有了咱们呢，也不是人啊，所以平衡在我们的你的手上正在做的这种这样你只是一个人你要从你小小的这种能量还是你要的宇宙当你的手上的体重呢你的主要的那个成的功能呢不仅是为了黑暗的功能呢仅仅是小孩子人家繁星的人你们的地方你们的圣水福和人的种族啊你的心灵呢有人欲取公众乃至受持四句对等不为他人说啊，他其福甚多。那始终呢，就是以福来个较量呢个智慧啊，咁就说明这些智慧未上无智之用啊，系本质啊呢个财布施、生命布施的功德呢。是来得大此事啊此一部分的功德奇迹那么始终的较量呢就以前面不同那么我们前文曾经讲过那有一个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不要说三千大千世界那么简单做的就香港来讲你说将个香港啊用这个七宝来的装满全个香港啊我相信每一个人的这样的力量都不容易啊何况啊你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多的七宝你的东西咁都比唔上啊，系受持足仲始终依止终修行嘅人，所得嘅功德呢系来得大。嗱，咁以财物布施去比，咁啊显示到经嘅殊胜咧。咁啊，由于嗰啲理论啊，一层一层，佢越讲就越深啦。所以呢个较量比较咧，咁啊亦都进一步啦。所以始终咧，就系、是、以呢个生命嘅布施啊嚟到较量，咁啊说明理论进一层，咁啊较量呢方面咧，亦都咧系进一步啊，所以水涨就船高。咁啊生命布施同财布施咧，有啲唔同嘅财布施系唔同啦，叫有钱。 咁就發呢個功德心啊，佢就可以攞啲錢出嚟，咁啊做種種嘅功德事，或者咧做呢個福利社會嘅事。但系生命导师啊，将佢自己呢个生命咧嚟做导师啊，咁啊呢件事就唔容易做得到啦。因为嗰啲财物系属于身外物啊，都话成系身外物啊嘛。但系我哋嘅生命咧属于外财啊，系我哋自己本有嘅财宝嚟，点可以随便嚟做导师咧？咁当然就好啦，亦都系自然容易做得到啊。咁啊，现在话即使呢个人。唔容易做得到啦，佢做到啦。以呢个生命嘅布施啊，但系仍然咧系比唔上呢个受持的用此经啊嗰个人咧所得嘅功德。所以话修道人，佢若果善男子善女人啊，咁啊呢个人咧称为善男子善女人咧，佢系有善心。咁啊，可以用呢个生命嚟到布施啊，受呢个福报，就应该系一个善男子、善女人啦。佢话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啊，都唔系以一个生命布施啊，以呢个恒河咁多沙，一个恒河，佢啲沙细到好似面粉咁幼细嗰啲沙，咁一个恒河里边啊。嗰啲沙當然係水唔盡咁多啦，如果話成條恆河沙，佢就揾個手咪揦一扎，因為佢啲沙細到唔同面粉咁幼噶，你點水啊？已經係水唔盡咁多噶啦，何況成條咁多嘅恆河沙個生命啊，嚟到個布施啦，同呢個人嗰啲福德啊，應該就好大好大好大，輸唔出咁大啦。咁下面就較量咯喎。佢又約束有人，於此經中啦，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説的奇蹟甚多啊！嗱，咁啊，上來以呢個恆河沙等生命布施啊，如果係屬於呢個新布施，就例如呢個舒奇家王啊，割肉咧嚟到喂鷹，割肉咧嚟到喂鷹救嗰只白鴿，咁啊，佢就新布施。嗱，如果话命布施咧，就好似呢个杀多太子啊，咁就刺呢个身上嘅啲血，然后俾嗰啲老虎饮啊，救嗰啲老虎，咁啊呢种就叫做生命布施啦，真系容易做得到啦，一啲啊菩萨道者先至可以做得到。嗱，咁啊根据大智度论讲，咁啊佛啊就系我哋嘅教主释迦牟尼佛。咁佢因中嘅行菩萨道啊，咁佢有一世咧，左个国王，佢个名咧叫做舒奇家，咁啊人家称佢叫做舒奇家王，佢以呢个慈悲心去度众生啊，所以系稀奇少有，佢就唔单系以财嚟到布施啊，佢做一切嘅都能舍。咁啊，当时呢个天上咧有一个皮手铁磨天王啊，咁啊佢同呢个帝释天嘅天王讲啊，佢话你知唔知啊？佢话人间咧有一个舒皮家王啊，佢行呢个皮法事，世所稀有啊，所以人哋做唔到啦，咁啊佢都能够做到喎，咁所以一般有知识嘅人啊。都讲啊，佢如是发大菩提心啊，应该咧不久成佛。但系呢种事情好难得啊，好奇妙啊，是否唔系真实咧？佢系唔系真系发咁大嘅心咧？咁啊，为我哋不如咧，两个人啊，咁啊，应该要亲身咧去试佢一试。因为人就讲咧，未必真实啊。佢话我哋都应该两个人啊，要去事实上咧嚟去试下佢，睇下佢系唔系真系咧得咁大个菩萨心嘅。咁啊，当时呢个帝释天王啊，佢就点样讲？嗱，呢我通常讲嗰啲男人啊，即系好大一只鹰。咁啊，呢个平手铁磨天王咧，佢就八只八甲啊。 啊，咁啊，无论白咁又好，蓝鹰又好，又应该见过噶啦。咁蓝鹰就将呢只白鹤嚟食啦。咁啊，白鹤啊打唔到呢只蓝鹰噶咯。咁蓝鹰咪将呢只白鹤咧嚟食啦。咁呢只白鹤俾个蓝鹰咁啊追啊，咁啊追到无路可走嘅时候，咁佢呢个飞嘅英雄咧，佢就追到啦。那个家师傅家王呢都是怀抱的事，那么那个师傅家王这样做三道嘛，见到那个蓝鹰呢，那么追着白鹤嘛，想食这个白鹤嘛，他当不够他呢，他就将个好的墨盘扔着，刚刚手拿捧住他，那么这白鹤嘛真的不动啦，但那个蓝鹰呢想食就没得食了，咁嗰啲男人喺个天台上面睇住呢个白鹤嘛，咁啊飞到呢个国王嘅地方，国王将个鼻子揞住，点样声啫？咁啊因此佢就开口啦，佢话国王，佢话你就辞职，咁啊救咗呢只白鹤，呢只白鹤啊当然系平安无事啦。但系你有冇谂下我呢方面啊？我已经三日冇食嘢啦。佢话我今日见到呢只蓝鹰啊，就见到呢只白鹤啊，咁啊，我认为我咧，我哋表象我哋三日以来冇食嘢嘅土壤，得唔得饱啊？佢话你家乡嘅宝物救咗佢，咁啊系你嘅慈悲，咁佢话你又点救我啊？有三日冇食噶啦，咁啊当时主要系先系家王讲啊，咁啊得，佢话你呢个呢阵阿金啊，都仲有毛喎，嗰啲毛咧摸咗下嚟，你将只白狗仲有限嘅，将唔咁多毛，你食得食唔得舒服咧？就不咁啊，佢话我过身上呢个啊，俾你。咁啊有美味，咁啊我身上嗰啲肉啊，所以如果俾咗只白鹤叉啊，咁啊当时嗰啲男人谂啊，佢肉啊几多啊，佢够唔够我食啊？佢咁啊，要谂一串啊，一串呢一串就冇得办法，佢一串就过肉，咁啊过啲肉上嗰边咧，能够俾得翻上呢只白鹤嘅重量两倍平衡。咁你就攞只白鹤，咁我就选择啦。咁啊，当时主要系国王啊，佢咪得，啊呢个容易咧，系咪因此咧，佢就揾一把枪嚟，咁我哋等咁样，如果唔系放一只白鹤，咁一点都飞啦，过自己身上嗰啲肉啊，咁啊放上呢一点咧，咁啊结果两点都咁重啦，如果一点多一点低，两点都平衡，咁啊呢个大王就救咗呢一只白鹤啊！咁啊，呢只蓝鹰咧就担咗嗰啲肉啦。咁啊，从呢个事实咧，咁就证明啦，此一位师承家王咧，咁啊真正行菩萨道咯。咁啊，绝对咧唔系虚言一个啦。咁啊，当时呢个师承家王啊，咁佢做咗呢件事之后咧，咁啊，反对跟呢个准神道啊。咁啊，第一啲同埋啊，呢个系有天罗之王啦，两个都好天理啊，佢因此而关起呢个天分，咁就喺呢个国王嘅顶上啊，咁啊赞颂妙法，佢赞誉呢个如是世间嘅大心菩萨啊，发呢个大慈悲心，广度众生，咁啊不久咧。 Thank you.